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以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藤音，第121集。颁奖结束之后，何修义在电影宫的门前被堵，一大堆的话筒伸到他的嘴边。 哎，何修义，何修义，你厚积薄发，苦尽甘来，绿叶花开，是否感慨良多呢？ 我没有厚积薄发，苦尽甘来，绿叶花开啊。哦，我一直挺顺的，第二部电影就拿了最佳男配，复出之后，第一部电影又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第二部有21票房，而第三部，我就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了呀。 这都要感谢左然。记者心想，这何修义怎么不走寻常路呢？正常不是该讲自己多辛苦吗？记者卡了一下，终于找回思路。 那请问一下何修义，吸引的那六年是否使你成长了呢？ 是，在我看来，苦难也许是好演员所必须的。我不喜欢单薄无聊的角色，一部好的电影当中，角色会很丰富立体，那梦想全是到位，演员需要更懂生活。 那您此刻应当很幸福吧？ 很幸福。 曾经在母亲去世后，很多人安慰他一切都会好的，他觉得不可能。在那时的何修义眼中看来，一切都不会好的。然而此时此刻，他却感觉比起三年之前，他的人生的确是在变好的。虽然这并不是完完整整的好，但是的确是在变好的。何秋意不信神，然而有时他还是会看看天上，心里希望母亲也能分享喜悦。回到酒店，左然紧紧抱住了何秋意。 左然，你怎么了？ 我松了一口气。 啊？ 我以为自己最了解你，最能够展现你特别的一面，可以把你捧成影帝，让你成为全国第一，帮你实现梦想，甚至成为传奇。所以我写故事，当导演，寻找最适合你的剧本和运镜。可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是否过于自信了。 他喜欢讲故事，而且当故事的主角是自己与何修义，好像就能创造出更多新世界，仿佛活了几世，各种故事都有，有商业的，有文艺的。 左然，我是真心喜欢那些故事。 二人灵魂共通，他会非常喜欢左然讲的东西。在生活中，左然令他保持幻想，在工作里，左然帮他做到最好。 为了片子，我一直用最高标准，还害得你肩膀脱臼了一次。 那是个意外啊，都过去半年了，你还在自责啊？ 100斤的水泥怎么会扛不动呢？只是天气太热，体力流失很快。 现在我松了一口气。 何修义也抱住左然， 你想的太多了。好了好了，现在拿了影帝，别再瞎担心了。 啊， 我去洗澡。 好。 何修义先进了浴室，将自己里里外外冲洗干净，而后便躺在床上，给自己的父亲报告好消息。 爸，我刚拿到柏林影帝，这是一个厉害的奖，柏林电影节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 他爹发了一个大拇指，图片十分山寨。此前已交换过手机电话号码的姚顺玉竟然还特地的发来了祝贺以及安慰。 祝贺修义啊，还有在金熊评分中，又见于美丽是第二，仅仅低于星空之下。这次运气不好，又见于美丽很出色，左然很有导演天赋。 与一些打压年轻后辈的大导演不同，这位导演 一致致力于培养更多的人才。没过多久，左然也从浴室出来，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浴袍。何秀义将手机放下，对着左然伸出双臂。 何影帝。 何秀义红着脸茫然地看着左然。床头柜上，银熊举着两只爪子，银色材质在灯光下流光溢彩，就好像是阳光中的蝴蝶翅膀。此前何秀义已经握过他的手了。 成为影帝开不开心啊？ 很开心。何秀义看着恋人，傻呆呆地讲出一句，左然，谢谢一直以来坚定不移地爱着我。左然听见何秀义改了两个汉字，微微一愣，而后忽然便将雨点一般的吻落在何秀义的脸上还有身上。这是何秀义他迄今为止最幸福的一个晚上。因为过于劳累，第二天都日上三竿，何秀义却还是睡得死沉沉的。他像一只小猫一样侧卧在大床上，一只胳膊伸直，手指微微拢着，另外一只胳膊轻轻搭在枕头旁边。左然本来想叫何秀义吃早点，不过见他睡得还沉，便坐在他旁边，将自己的手掌伸进了何秀义微微拢着的五根手指中，握住对方的手，视线在恋人的睡眼来回摸索。等了足有十五分钟，左然才轻轻叫道， 秀义。 何秀义没动静，只是本能般地捏着对方指尖。左然挠了几下何秀义的手心，何秀义依然没动静，就只是在左然的手离开之后，将原来微拢着的五根手指头忽地收了一收，好像是想攥住什么。左然不再用他指尖写写画画，而是伸手拿过酒店床头柜上文件夹中夹着的黑色水性笔，轻轻掰开何秀义的拳头，在他手心下写了一个然字。别人是在脸上写写画画，而左然却是在手上。何秀义还是没醒，只是重新拢起手指，将然字温柔地攥在掌心当中。左然有点惊讶， 这样都不行吗？ 感觉到何秀义是真的有些累，左然起身自己下楼去拿早点。他准备将东西拿回房间，等何秀义起床再一起吃。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梯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藤音。